喂 ，Hello， 又係聊聊廣場啊！咁啊，最近咧就睇咗套戲，咁我就特登咧都等到佢落咗畫咧，咁我哋先至講嘅，就費事等人哋就覺得我哋幫某套電影賣廣告啦。咁嗰套戲咧就係由一本書改編而成嘅，就叫做本身本書就叫做《會撒嬌的女人最好命》，咁改編咗套戲啦。咁我自己睇咗都幾好笑嘅，咁啊同大家傾下究竟男人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女人即是詐嬌或嗲啊這樣呢，那我們今天呢有這個Zola Hello， 好久沒見， 還有很久沒見的子喬 Hello， 我是子喬， 還有六月啦，靚仔六月 Hello， 應該可以很多分享啊六月然後還有這個九五八八純情哥哥仔啦，純情 哥哥不舒服啊 就係啦，打下醬油就算啦嚇。咁啊，我講下先，有邊個睇過套戲啊？除咗我之外，你都冇睇過。六月咧？ 睇過啊。 你覺得 O OK 啊？即係如果係你，你會揀台妹定係即係個口嗲嗰啲咧？定還是你都會揀翻啲即係比較真實少少嘅人性化少少嘅女人啊？ 即係咩意思先？ 即係隨堂同周迅揀邊個？啊 ，sorry， 嗰個係周迅啊，嗬。 男人 唔好話 嫌多嘅喎， 即係最好 why not both 嘅 喎。咪睇下咩誠實先啦。 哦，喂，其實好 老試下嘅，咁梗係乜都試下 咁啊。哦，咁係啊，咁個套戲裏邊啊，黃曉明都乜都試咗。其實我之前本身唔中意黃曉明，我睇完佢之後，黃曉明又幾得杯落喎。係啊，但係 我覺得周迅係靚啲嘅，我自己中意周迅。 但係周迅王公侯喎，佢所以佢頂唔到喎。佢本身講嘢咧， 即係冇得高八度嗰啲啊！ 係啊，因為其實佢嗰套戲就係不斷講話 train 啊周迅，即係要去嗲啲啊嘛。咁然之後佢就不斷嘅討厭討厭，不過一路都係男人聲老牛聲。 討厭 討厭 嗰啲 係啊！ 嗰啲係嗰啲差妹聲，嗰啲婆妹聲 啊！係好似即係似係煙酒過多聲咯， 瞓醒隔夜聲嗰只。 係啊，咁。然後佢嘅對手係一個台妹嚟噶嘛？啲台妹出名係嗲徐糖啊！ 徐糖 一個台灣都幾出名嘅女演員啦，又係長腿。我嗰陣時，譬如嗰陣時我喺澳洲咧識啲台妹咧，啲台妹真係好嗲嘅，佢係嗲到咧，你係想冚鳩佢。 我不是這樣子的，是那個嘛。 即係譬如我哋去食嗰啲台灣食嗰啲台灣好食冰啦，食嗰啲芒果冰啊嗰啲啦。咁譬如我嗌咗個冰，我問佢啊呢個本身係冇芒果，我問佢即係可以加芒果嘛咁樣咯。跟住佢就話可以啊，可是要加錢咯。我心諗做乜嘢啊？即係我覺得其實 唔係佢哋真係咁講嘢。 佢哋真係咁講嘢㗎。咁啲台妹係好嗲㗎。咁所以我就想知道佢喺男人嘅角度，你會唔會覺得？ 但係套戲啊，佢一背住佢即刻唔同咗把聲。 係啊，咁係咁㗎啦。是這樣的啦， 即有需要才會教高八度，所以說女人手段很重要， 是的，其實她都是說話即是在男人面前很嗲，但在個即是可能調回轉離開了，即是在個男人背後，她本身其實她即可能是很有心計啊，或者是很有 會不會性格分裂啊？ 真係唔知道。 自動變咯，即係人哋 thermal 石嘅一唔夠温度就會自動提升。 因為我又唔係喎，我係對住我反而係點咧？我反而我係雙我都係雙面嘅，但係我係譬如我對住男性嘅朋友咧，我就好 man 嘅，即係好女漢子咁樣樣啦。但係如果一旦呢個男仔成為咗我男朋友之後咧，我係嗲到你唔信。 哦、 我係嗰啲 咁都正常。 即係我，但係佢哋會佢就即係就會啲男仔就會覺得。即係譬如同咗我一齊之後，我就發現，原來你係咁㗎，即係佢哋開頭會覺得我係好 man 啊，好 bloody 嗰啲㗎嘛，咁但係佢原來之後發現我原來我係好嗲好小女人㗎喎，佢哋有啲會嚇親咯，即係佢哋會覺得原來你係咁樣，開頭就係覺得你個人係好獨立啊，或者係好 咁會有反效果， 係啦，佢哋會覺得係咯，我試過就係話我真係唔 expect 你係，即係有一個直情係講我唔 expect 你係咁嘅喎，我當初同你一齊之前， 我話你呃佢啊， 又唔至於佢話呃佢，但係佢會覺得有落差咯，即係佢會覺得 落差， 係啊，即係有少少，我諗 end up 有啲想退貨啩，係啊， 即係佢哋其實當初係即係覺得你係比較 咩？覺得你係周迅。 比較 man 啲，咁咧就呢樣嘢吸引佢，咁咧所以咧佢哋就埋身，但後屘發覺原來你同其他女人差唔多。 佢應該話佢哋唔係中意我 man， 佢哋唔係中意我 man， 佢哋係覺得 獨立唔使氹。 我獨立係啦，我獨立 唔使氹。 我話一就一，話二就二，同埋我係嗰啲，但係其實我都係㗎，即係就算 even 我同佢哋拍拖，我都係。話一就一，話二就二嘅，即係你問我食啲乜，你問我食啲乜，你唔知啊，你諗啦。但係通常你諗完，即係同我講，你同我講話啊，譬如食 pizza 啦，咁總之我同佢講得冇所謂，我就真係冇所謂咯。即係我唔會話，哎呀唔好啦，食第二樣啦，或者係唔好啦，食 pizza 好熱氣㗎咁樣樣，即係我唔係嗰啲咯。但係我會係成日都我會好依賴佢咯，即係變咗我唔。 女仔拍拖嘅時候都係依賴個男朋友。 但可能我的落差太大啊，唔知係咪即係我。 即係你平時 man 啲。 但係我又 我平時對住啲 朋 友，我又覺得我應該同你拔尖保底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啲男人就好硬膠。如果嗰個女仔係逢人嗲嘅，咁你要佢哋做乜鬼啊？ 但係佢哋係真係中意逢人嗲噶嘛？ 即係你明唔明啊？我覺得 即係台灣嗰啲。 我覺得即係嗱，調翻轉，如果你認識個男仔，個男仔好博愛嘅。咁我如果我係一個女人，我會覺得如果我係佢女朋友或者另一半嘅，如果男仔係見到逢係女人佢都對佢好細心嘅咩？咁佢對我咁細心，我覺得你都行貨，你對個個都係咁嘅啦。咁做咩做我男朋友？即係梗有唔同先好噶嘛。 有時係初係俾你哋嗲到吸引咗， 就 是、但係到真係即係變咗私有化，變咗自己女朋友嘅時候，就會覺得麻煩咯。即係長時間係咁，就會覺得煩咯。久唔久地下， 即係好似啲人初初養兔仔，就覺得兔仔 好 靚、 好 順、好乜嘢，點解後屘原來哇啲兔仔一樣會甩毛，因為周圍屙屎 啊！ 我咩遺棄佢啦，一樣啫嘛。就係啦，即係呢樣。 唔係咁，其實我覺得啱嘅。 我應該接受人係有唔同面嘅，應該呢 啲 叫 mature 拍拖。 我係譬如我點講咧？譬如我喺啲 friend 面前，譬如買支汽水咁樣，即係要扭嗰啲啦。我自己買完之後，通常我自己開側扭就扭到，或者可能換水砰一聲我就換咗。 我有同事做 好事。咁但係男仔，即係如果男朋友喺度，我就好衝啊！哎呀，開唔到，即係佢開完，即係我係連嗰啲一罐罐嘅汽水，開唔到，你幫我開。哎呀，你好勁啊！即係我係嗰啲嚟㗎。 你知我有個同事做好事，即係我唔知佢會唔會聽呢個頻道啦嚇。咁啊，佢好得意啊！佢咧就有時咧佢就好想佢老公 take care 佢，即係結咗婚七年啦，應該七年之癢。咁佢話有一次咧，佢就話佢老公唔 OK， 咁我問佢點解？你知我有時都會輔導下啦。跟住佢話冇啊，我老公幾唔 take care 我。我嗰次食咗碗面好辣，我就同佢講話老公啊，碗面好辣啊。咁佢老公就話慢慢食啦。佢話碗面真係好辣啦。佢話咁啊，慢慢食咯，你叫噶嘛。跟住好大聲佢話老公，我碗面好辣啦。咁佢老公話你做咩啫？你講好多次咯喎。佢話你唔識叫杯可樂嘅。佢咁佢老公就窒㗎。咁你話辣，你咪要同我講話叫可樂咯，你自己舉手叫得啦，做咩係咁同我講話？我碗面辣咧，就係、是、有啲咁嘅反效果咯。跟住佢翻嚟同我呻，我跟住同佢講，我就話：哇，你係咪表達有啲問題啊？我話你覺得嗰碗面辣，你即係舉手阿姐唔該俾罐可樂咪得？係 咯係咯係咯！ 點解你使咩同佢講 三次 啊？ 你講 三次， 你其實你叫三罐可樂都嚟咗。 即係唔 cost effective 啊！你就講咗三次，講咁多個字，你都唔可以解決你辣嘅問題。 佢好似變咗 BB 仔。 唔就硬膠咯。 嗱，但 係我唔中意呢種人啊！ 但係咧，我的而且確睇過嗰本書咧，嗰本啱啱講緊嗰本書咧，其實佢講咧真係要適時地俾個男仔去發揮下佢嘅感情精神，係啦係啦，好你話齋， 奴役佢， 俾佢發揮下佢嘅騎士精神，等佢覺得我係即係我係有存在價值嘅，即係等佢覺得自己係係英雄咯，學你話齋。 其實我大家姐話我㗎，佢邊個人好似你咁㗎？即係佢話我同佢呻我老公啲啊，佢係邊有人好似你咁㗎？開電鑽又係你。整電嘢又係你，篤奉牆又係你， 此前可能 乜 killing 我上螺絲咩？我係唔識換門鎖嘅啫，同埋我冇電牌嘅啫。跟住咧，佢話你有啲留翻俾你老公做啊，但係佢我叫咗好多次，佢唔做，佢唔識做，都係唔喐嘅喎。 幾錢開鎖咯？ 都要我去做嘅啫喎。佢話咁你咪叫人哋家私鋪同你轉窿。我話咁但係我都想自己獨立下轉窿啊。佢話哎呀～ 呢啲嘢你唔好做啦，俾男人做啦，你成樣嘢做曬，咁佢做男人嚟做乜？我冇，咁佢完成咗任務已經好十幾年前完成咗任務啦。佢話男人唔得㗎嚇，佢話男人唔得㗎，你有啲嘢留翻俾我，但係佢唔做，咁咪焗住我要俾硬數。好似嗰個乜嘢嗰個咩節電視節目嗰個阿姐果欄個阿姐咁啊，個老公都唔喐啦，咪自己擔曬上身咯，冇辦法嘅喎。 OK， 咁其實嗱，六月你都身經百戰啦。咁我想問啦，即係如果俾你揀，真係即係千帆過盡之後，俾你揀一個，你會揀嗰啲真係？好嗲嗰啲啊！乜都要你幫手，即係可能翻屋企燙件衫，幫你燙件衫都燙得窿，跟住然之後諗住，我燙窿咗你件衫啊！ 其實咁樣都好煩嘅喎，我覺得。 或者係真係 揀個自然 啊！或者係嗰啲 Miss Independence 真係著翻到嚟，裝修都幫你搞掂佢，翻嚟我遊緊灰水啊！ 我先灰嘅，係 啊。 有攞翻個平衡。 成埲牆都自己整曬馬賽克嗰啲。 你有冇試過？有冇試過？溝啲女係好黐身好嗲噶。 黐身。 成日打話俾你。 一開始通常都會嘅，但係內地就唔係好中意咯。 即係你都中意有自己空間。 即係但係你開頭溝嗰啲女嘅時候，或者嗰啲女溝你嘅時候，你都係中意偏向比較女性化少少 啦。其實冇話嘅，一開始邊度會睇性格啊？ 睇嘛，睇下大以下噶嘛，大佬。 睇樣睇身材啊 嘛。係啦。 男人通常 係 咁 嘅。膚淺。唔係喎，正常佢個荷爾蒙係咁啊嘛。 你即係你人嗰啲天生。 講真，我睇男人我睇個鼻先啦。 係咁咩？我唔睇嘅喎，哥哥仔你咧？中唔中意嗲妹啊？ 都幾好 㗎。都幾好啊！ 好嗲。 但係嗲得 中 都幾 煩 嘅喎。 嚇！未厭之前幾好。 係咯，嗰套戲就係講 點樣為之厭咧？ 嗰套戲咪就係講咯，後尾阿黃曉明就係話嗰話徐棠就話你知唔知點解林志玲到而家都嫁唔出啊？佢話因為你呢啲咁嗲嘅女人咧， 我是 有時有冇啲咪咪嗰啲啊？佢話原來咧，佢話其實咧呢啲女人咧有時咁樣嗲法咧，其實個男仔都會覺得好攰咯，即係同佢相處好攰咯，即係喐下就會覺得喊啊！即係佢覺得自己好柔弱啊，或者係好嗲，成日 所以點解林黛玉係嫁唔去啊？應該話 撞花啦，要佢翻去。 係啊，真係撞花啊！家產啫。 係啊，咁點解我都嫁唔去嘅？ 唔係，我覺得應該要適當嘅。 未需要嫁住。 唔係，但我嘅性格係即係我覺得啦，我平時對住啲男性朋友我是很 man， 即是我很男人的，那我對著那個對著自己的男朋友呢我就很嗲的，那但是當有一天呢即可能他會覺得我很煩，到一天我不再嗲你的時候，即證明我已經不再需要 你， 但我覺得我不可以即拿一個中庸之道中間的，即 是啦，所以我就想錄這集就想大家研究一下怎樣為之叫做太嗲，或者怎樣為之叫做 太嗲，我覺得即你時分秒即每說一句說話每吐啖氣都是嗰啲好煩嘅，即係好似同埋咧，我覺得咧，而家應該即係嗰啲女仔應該獨立啲，同埋俾個空間個男朋友。 但 係 其實咧， 呢件好緊要。 啱啊，我覺得俾少空間大家。 但係其實咧，即係廣東話嘅發音問題咧，應該其實廣東話好難係嗰啲好似台妹，好似國語嗰啲好輕聲細語係啊，係啊。但通常你有美音是什麼呢？人家說不關你沒有美音，香港那些港女說有沒有囉嘅咁囉， 不是因為你普通話有四個音，廣東話有九個音，還要咬牙齒齒 音啊， 人家那些女仔就叫 Chili 得就說撲你的街， 真的不 同，廣東話很到頂，撲街就真的，你撲街還是去你的好啊，Chili Mother 屌你老母，幾勁的真的，屌哪有得高音，真的屌你老母， 完全話俾你點解談上幾錯談啊！ 係啊，點啊？即係你屌，一係就屌，屌得痛快，唔好屌半撚坑。 咁同埋咧，我覺得咧，我同阿做爛呢啲聲咧，即係望又唔叫做唔知係鵝公喉，但係望即係聽上去嗰啲聲唔會係 唔係話低調嚟嘅， 即 係 唔 係底調啊，低調嚟嘅， 唔會係好，唔會係俾人覺得佢好嗲，譬如 女中音， 子喬把聲就真係好女仔啦。即係聽上去就俾人覺得好舒服， 唔 係 佢把聲係清，即係好似報新聞嗰啲咁，但係都唔會太高音。 好 soft， 我同你把聲好實。 哦。 所以即係講同一句説話。 所以話女中音就好難嗲嘅，呢啲係偏負 嘅， 真係高音嗰啲就得。 即係變咗我哋呢啲就唔會，所以係啊！你哋我同你講話，我係一個好温柔嘅人，你哋都唔好信。 唔係我都會温柔，但係睇咩地方係。 同埋睇下對邊個啦。 係啦。 即係靚仔啊！即係有啲觸電感嗰啲都會有少少嘅。 嗯，但係我自己其實啊，我自己 唔通啊，撲街入房啊，撲嘢啊咁，梗唔可以咁噶嘛，除非個男人有啲問題。 除 非撲街， 妖咁猛啊！唔係啊，即係妖咁快搞掂，你係咪揸樓梯啊？撲街一腳身你撲街啊！ 都幾撚灰啊！ 唔係我係最嗰時好笑。 我覺得呢方面一定係即係無論如何，你一定要俾我撲嘢屌閪啊！ 即係 你入咗㗎啦！ 唔係喂，揾錯牌啊！屌你， 快 撚 啲啦！ 唔撚識㗎你，我哋 係啊，快撚啲啦！都係三分鐘嘅啫，就林啦，做廣告啊！做廣告，快啲快啲！ 喂，唔好阻撚住我啊！個焗爐叮啊，撲街！叮完嘢你都未得㗎 我覺得 唔精 嘅，但係唔係喎？我覺得喺 sex 方面，我覺得 sex 方面係其實 採陽補陰， 其實一定要，其實個女仔一定要俾翻啲面俾個男。 唔係，一講硬唔嗲嘅女人都有仔生，即係好似我咁，一定有嘅。sex 方面一定有嘅，即係你荷爾蒙啊、前奏啊，樣嘢都有嘅。但係因為天然嘅呢，但係平時生活，咁你唔係24小時，你24小時都搏嘢撲街，啲分泌冇撚曬啦。 唔係咁啊，係。 係咪先？你嘢會生活㗎嘛？會行街睇戲、食飯、過馬路啊嚇，有時去行去買下衫、煮下飯、洗地、洗衫、通下渠。屌你都喺度搏嘢唔得㗎嘛！ 喂，所以我覺得有咩即係喺個男仔嘅角度，你點為之覺得啊？這個女仔即係。嗲得嚟，你會覺得佢唔係好厭煩咧？會 其實唔使話太嗲嘅，間唔時俾啲英雄位佢得㗎啦，我覺得。 哦，即係開下汽水啊！ 間唔時得。 揼下釘，換下燈泡啊嗰啲。 其實我覺得 冇啲英白，你有曱甴咯。 啊！有曱甴。 好驚 啊！佢驚曱甴，佢都驚過你啊！ 係啊 係。不過其實我覺得咧，我覺得英雄感好緊要，因為覺得香港啲男仔太冇撚用啦。 尋日仲好笑，我女生日咧，唔知個條仔會唔會聽啊？走上嚟跟住講話曱甴咧。跟住我女話：阿媽，廚房有曱甴啊，好開心話俾我聽啦。跟住佢 點解走 唔 走？ 唔係，我細女話：阿媽， 保啊 喂！廚房有曱甴，我話咦，真係大件事。佢話中中地啦，我一隻兩隻，我等佢行個圈先。跟住佢臨尾話咩事？佢話咩？佢話咩事啊？佢話你唔知咩？我媽好中意揾橡筋射曱甴。佢話我媽仲係咧百發百中，仲要射到佢咧一嘢斷開兩截嗰啲嘅，你睇唔睇啊？ 咁都係驚嘅， 真係。 嘅 我嗰時仲犀利，揾啲原來咧燜下水咧可以燃燒噶嘛。我攞住樽細樽嗰啲燜下水，見到只曱甴咧大隻嗰啲，即係 adder 嗰啲咧深色啲，一嘢擠咗之後咧，佢個身整咗嗰啲燜下水，佢個人就會重，同埋咧燜下水會影響佢嗰、那個咩雷達系統啊嘛，那個導航系統。跟住就揾個火機埋去，噗咁啊！哇！即係成個焚身如火。跟住佢條仔聽到我講嚇你。啊 ，Andy， 你用橡筋射嘅啫，我係啊，好玩噶，你明唔明 啊？你嗰時好。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喺男人，即係喺自己個男朋友面前做呢樣嘢，見到曱甴好著嘅，我諗你男仔見到應該都覺得好多人驚係嘛？佢仲應用過你， 對佢阿媽。 佢仲應用 過你。有 DNA 嘅小心心啊！ 嗰次我阿爸，我細佬見過我阿爸赤手空拳捉曱甴，抌落廁所沖咗。 我媽佢掹條鬚就掉咗。 咁咪我阿爸直情係成隻手成隻執起揸住掉落廁所，沖咗佢洗手咯。跟住我嗰下都覺得啊，老豆好 man 啊咁樣。 係啊係啊，我嗰陣時公司有個男仔咧，幫另外個女仔捉曱甴咧，即係捉捉下，即係差唔多攤著個仔，即係心心眼咯個女仔覺得，真係好啦咁啊。其實我心諗，出去搭把男人都會捉曱甴嘅。 捉曱甴佢帶翻嚟。 其實曱甴公司都捉曱甴嘅。 即係你明唔明啊？我覺得真係呢啲太普通啦。如果我係 太普通， 係我要個男人做啲好勁嘅嘢先會攤得著 佢。打苦佢。 嚇！冇重喎， 打你喎， 冇重打苦。 唔係我起碼有個肚度有六嚿腹肌，即係 個曱甴都佢有六嚿腹肌。 斷開兩截。 我諗有啲女仔 三定點啊？定係二四？ 以前咧，我個年代咧，好多讀文科嘅女仔咧，就好中意揀理科嘅男仔嚟嫁嘅。或者有啲咧，即係讀文科女仔好中意揀啲咩宮廷師啊，咩，即係兩個嗰啲係全部唔同嘅，即係。女仔就咩引經據典啊，讀文學啊，讀歷史啊嗰啲，跟住男仔就舞刀弄劍啊，咁可能咁樣會 match 咯。 嚇！但係其實我自己我讀文科嘅，但我覺得成日都喺度拿住本莎士比亞或者係嗰啲咧，我唔係好頂得順呢啲人嘅喎， 因為我嗰陣時咧試過有個同學仔，即係呢啲咁嘅類型，即係成日都攞住本書《紅樓夢》啊，即係類似咁樣嘅嘢啦。咁跟住即係望上去好似好有黐子咁樣樣啦。咁佢講嘢都係好陰聲細氣嘅。咁但係咧有一次我發現咧，唔知講咩咧。佢平時對住所有人男仔女仔講嘢，佢都係好陰聲，把聲天生就係咁噶啦咁樣。女仔嚟嘅，到最後發現原來唔係嘅，忽然間有一次佢爆咗，我屌咁樣，佢講出嚟，跟住我嚇一嚇，撲街係咪有鬼？得我同佢啫嘛喺圖書館。我撲街係咪有鬼啊？原來把聲佢把聲 suppose 應該係嗰啲係男人聲嚟嘅，佢係，但係佢可以係即係我識佢。我想我認識了他兩年，兩年同學，我只是見過他露過一次底咁解，真係一次底咁解。 咁我以前學校都有呢啲喎。 我中意睇書嘅人，唔會俾你睇見到佢睇緊書嘅。 唔係啊，佢係嗰把聲啊，佢同任何人講嘢咧，佢都係佢都係嗰啲好陰聲細氣嗰啲嚟嘅。但係忽然間爆咗佢出嚟，我以為自己撞鬼啊！你知唔知？即係我。 佢有咩喎？可以走去拍。 喂，但係你哋覺得你頂唔頂一盤雞仔聲 啊？我頂唔順， 我都 我會崩佢，我會咳聲巴佢，跟住踢佢老母冚家鏟咧，即係好煩厭啊！我公司有個雞仔聲好難頂， 但係唔係其實 我都頂唔順啊！我哇有時聽到 即係佢係 真雞仔聲同假雞仔聲係有得聽， 佢直頭係唔係？我覺得佢係假雞仔聲，即係佢因為佢試過有次得我咧，佢把聲有老牛。我都唔知啲嘢俾唔俾你咁得我，我心諗啊，點解把聲就同平時唔同嘅咧？咁，但係佢係對住平常人咧，佢對住做咩 ？cut 咗啊！啊，對住平常人咧講嘢咧就好細聲，同埋咧成日咧我都話嚇你講咩？我話你講咩啊？佢同我講出嚟，我話你大聲啲，佢跟住我話乜嘢乜嘢？哦哦。哇！我心諗佢都好撚慘啫，你呢啲咧就最容易俾嗰啲色魔落手，因為佢嗌救命都好細聲。 唔係，但係佢唔係人有潛能嘅，佢可能真係有色魔嘅時候，佢可能佢就係老牛咁嘅聲啦，即係扮鬼，即刻扮鬼上身，扮鬼上身，你冇掂我啊！ 唔係乜乜教主啊！ 唔係，但係我想知男仔角度，你哋如果聽到個女仔長期講嘢對住你係雞叫床雞仔聲，我覺得都 OK 啊，叫床雞仔聲呢樣。 使唔使做隻聽覺測驗？ 但如果平時不嬲同你講嘢都係雞仔聲咧，佢仲要不斷喺你嘅耳邊度嗡嗡嗡嗡嗡咁樣。 哎呀，呢個我唔得，呢個 跟住之後仲要有你日日同佢傾三個鐘頭電話喎。 我唔會啩？ 即係我一個同事係雞仔聲。 咁點啊？多唔多人溝啊？ 跟住個個都幾下咁樣嘅。 啊！ 跟住忍唔住咪屌出佢。 咩啊？ 幾搞？又問我。 覺得好煩啊！ 啊！ 我先個樣同把聲襯唔襯先，即係如果真係林志玲咁樣都可以頂得下啊嘛，但係即 係唔係林志玲咁頂得下係因為佢個樣靚先頂得下嘅啫， 係 咪先？ 即 係林志玲攞公喉都頂得下㗎 ，OK 㗎，我覺得。 林志玲問你問題嘅時候，應該話個部位會掂住你嘅。 攞個咪咪嚟掂住你啊！最好啦， 就即係問你嘢嗰陣，將個胸晾喺你張台度。哎呀，阿哥阿 NK 哥哥仔。 重啊重啊！ 好重啊！ 假嘅。 入房。 我昨天睡得不好耶，嗰啲。 嗱，我自己就唔係好頂得抱啲雞仔聲嘅女仔，或者係嗰啲。長期都對住個個都好嗲嗰啲， 係啊！我唔係好中意，我覺得嗰個人太博愛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對個個都係咁好寒啫。 唔係，同埋有啲女仔係佢連女仔都嗲嘅，唔知為乜咧？ 哎呀，好難頂啊！ 習慣嚟 嘅。佢可能嗲慣咗，驚自己露，係咪會驚自己露？ 唔係有啲天生嘅，唔可以懷疑嘅。 唔係有啲人講嘢真係好嗲。 突然間變咗樣。 其實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你真雞仔聲同假雞仔聲係聽得出嘅，只不過係 態度。 只不過係你有冇機會可以俾你有個機，即係有嗰個 moment 去捉到佢， 痛腳， 痛係佢露底嗰下嗰下啫。 露出尾巴嗰樣。 係啊係啊，佢現形嗰下你未必捉得到啫嘛。 忍佢發脾氣咯，搞佢忍佢發脾氣。 咦啊！好啦，即係通常係嗰啲嚟噶嘛。 唔係啊！啲人失驚就話撲你個街啦，咁話撲嗰句真係撲街嘅啫。 但係我 其實我唔明佢哋背後個原因點解要咁嗲咧？即係要好多 energy 喎， 攞著數啩？ 有咩著數啊？我公司有一個，成日咧即係硬交到咧，個男仔頂佢唔順，佢咧就成日老點，即係阿大波妹咧成日老點嗰個男仔做嘢。有一次咧，我就同班仔去食飯，我成日同班仔食飯噶嘛，跟住我個男仔係咁睇我做咩啊？佢阿邊嗰邊即係阿大波妹咁樣，佢話我你唔復佢，唔復啊！成日都係咁，即係個男仔對住佢就唔出聲，但係背後就唔中意，即係話佢好煩。跟住冇耐咧，佢就話 嚇？聽電話嚇？哦，我好似唔係喎，即係聽到佢講電話，跟住佢收線我做咩？啊！但係妹 call 我 ，call 你做咩啊？即係收佢兵咧，即係跟住話我話做咩啊？佢冇啊，問我喎，佢話佢唔得閒落街，問我識唔識有人恆生有户口，幫佢用恆生過數俾佢個朋友，佢朋友要錢用，咁我話咁佢會唔會俾翻錢你啊？咁佢話唔知喎，佢話唔知喎，佢冇講過喎，佢就話唔想落街。我話佢咁肥，咪叫佢落街運動下咯。 唔係，首先咧，我要澄清下咧，阿做奶講嗰個大個波妹咧，好似36C啫，係嘛？ 唔係36C，應該唔止啊。 應該唔止啊。 應該唔止，佢應該一個嗰啲黑美人西瓜開三分二啦，嚇嗰只咯，即係手球咯， 手 球咁嘅款咧，就未到籃球嘅手球嘅，因為佢矮，咁啊個比例個即係個比例覺得咪仲勁咯。即係藐視燈籠大嗰只啊！你唔好，你係個大手大啦，係啊！藐視燈籠大咁啊，跟住後屘咁我問個男仔：喂，點解你唔 entertain 佢啊？佢話點解要 entertain 佢啊？佢咪自己落去咯？做咩要我揾我個户口去過俾佢女朋友户口啊？ 唔 係，自己落街過咯。 我覺得有時候係 即 係 頂唔順。 一嚟啲男仔中意。即係就俾人即係揸住啲控制啦，即係自己中意做即係狗公啦，係啊，即係有時啲女仔咧真係嗲佢兩下，你就真係咩都幫佢做噶啦。咁我諗係因為佢可能真係可以從中喺即係用嗲呢個方法從中真係可以得到好多著數。 其實係有前因嘅，點講咧？我遞埋呢個麥啦嚇，但係有前因嘅就因為之前咧嗰個靚妹咧就嗲佢。頂咗佢之後咧，咁個男仔就諗住，咦 ，OK 喎呢女仔嚇，有波有攞，即係唔睇個樣子都算啦。 即係識丁都 OK。 係啦，咁啊同佢去下街啦，咁點知原來咧個靚妹咧就揾佢笨啊老點佢，就陪佢去行街。你知男人陪個女仔行街，咁我就問，咁佢你係咪你俾錢？佢唔係啊，佢話想買嘢俾佢嗰啲唔知親戚侄女，即係個靚妹仔。咁啊同佢周圍去揾嗰啲咩 Hello Kitty 嗰啲嘢，你知男人邊識 Hello Kitty 㗎？佢話好悶啊，跟住行，咁咪我話咁你見到啲產品你佢話中意嘅，你有冇俾錢買啊？佢有冇氹你落飯？佢唔係啊，佢因為話幫人買，我話咁我俾錢啦，佢話唔使，咁我覺得嗰樣嘢又唔係佢要嘅，咁我做咩要俾錢？哇啊，咁你都幾清醒喎！跟住佢話，但係我話咁你後屘去完之後個結果點啊？你係覺得好 sweet 啦，成日同佢一齊咧，你覺得好煩，佢話煩咯。 我覺得 佢睇結都唔啱。 幾廿歲女 人又揦住仲樣問佢， 都幾得人驚。 即係揦住仲。拿住廿零歲啫，佢拿即係90號啊！ 我唔係我中意小力仔，我唔係中意松弛。 跟住就拿住嗰樣嘢，係咁問佢呢樣好唔好，嗰樣好唔好，呢樣咧就爭十零蚊 個身上。我唔會刮到成身都係咯，即係如果譬如我中意小力仔，我最多可能屋企有啲有啲公仔，有啲擺設或者可能我杯啊成啊，屌唔係啊！我真係試過有一次落尖沙咀蒲飲酒。咁跟住， 走就敲佢 屌你！你真係唔撚知啊！我等你機好撚等你機，我同啲貓落去飲酒，跟住其中有個 friend。有個 friend 個 好大朋友， 佢成件衫係一件 Hello Kitty 嚟嘅咧，係咪？佢成個人係一個 Hello Kitty 嘅牌 子，即係點啊？扎埋蝴蝶。 佢 樣樣嘢都 Hello Kitty， 佢個頭唔知係染咗啲藍綠色好 MK 嘅，但係佢成件衫咧係一件白色底嘅衫，跟住呢邊有個蝴蝶結，跟住佢有隻眼有佢，即係佢成件衫係一個 Hello Kitty 嘅面咯，佢可以著呢件嘢落尖沙咀蒲咯。 哇！真係好喎、 啊！係啊，即係佢又係嗰啲，但係唔知佢係即係佢著到好似好少女咁啦，但係佢個妝同埋佢個頭又唔係又好蒲嘅喎，跟住落到嚟又好媽咪喎，帶住班女落嚟咧，叫手低 Alan， 其實佢 你坐呢度，你坐呢度，你坐呢度，即係帶班姊妹落嚟咧，叫啲安排佢坐喺啲咩？你坐呢度，你坐呢度，你坐呢度，唔知 係 咯，我同我啲貓講話啊，我唔知原來佢真係媽咪喎，你去坐女咁樣。 你唔知 Hello Kitty 有隻貓啊？媽咪啊！ 媽 咪。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嗰啲女仔其實真係可以，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即係用女性嘅温柔去，或者係嗲去，從而得到某啲著數嘅，係啦。 咁其實有。 但係我覺得要適當地使用。 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唔同咗咧，我未必咁多人落達。即係你話老一輩，譬如嗰啲麻甩佬咧，你揾後生女仔嚟啊，佢或者 O K 嘅。但係而家好多男仔其實都。唔係咁咩咯。 但係其實我覺得咧，男仔咧學阿六月話齋， 你開頭就真係覺得好過癮，有人嗲下你，但係你嗲耐咗，你即係俾佢勞役慣咗咧， 好撚煩咯，終究 啊，真係。你 係啊！我係次次都會諷刺佢嘅。 你會，但係如果你嗰個女朋友， 唔係你一開始可能受落嘅。 係咯。 唔係啊！我中意我睇永遠都係嗰啲我話被虐嗰啲嚟嘅，你明唔明啊？ 哦，你中意女漢子係嘛？ 又唔係女漢子嗰啲，嗰啲好酷嗰啲咧。 即係有少少主義嗰啲啊！ 係咪對你酷啊？ 你喜歡向難度挑戰啫，因為如果冰山美人咧，通常你容得到佢嘅話咧，佢就裏邊就係浩瀚嘅烈火嚟噶，係啊，佢會有將佢無盡嘅愛交俾你噶啦。 唔係佢成日 check 住你咯，但係我又唔會嗲你咯。 成日 check 住，我覺得都幾麻煩。 係啊。啊！我嗰次我大個女同我講，佢話佢有個，係佢有個同學，即係男仔嚟嘅同學，即係佢唔知翻咩班嗰啲同學啦。跟住有一次咧就。即係知道佢拍緊拖，就知道佢女朋友好煩嘅。咁有次唔知係咩活動，我就聽到個男仔咧就喺度不停喺度 WhatsApp， 跟住就聽電話，跟住冇耐咧就撳咗電話，跟住我電話響到咁上下，佢就撲咗反轉咧，跟住唔理做第二啲嘢。 哦，係啊！而家啲電話可以噶嘛？你反轉佢就可以有得佢瞄咗佢。 係啦，跟住反 撲轉。但係唔 cut 線嘅喎。 撲轉個電話，跟住冇耐咧就嗰個男仔咧就過咗一兩日到啦，咁我哋又再見翻啲嗰啲 project， 又再見翻。 個電話仲喺度。 發覺個男仔，唔係發覺個男仔咧個成個人好輕鬆啊，好似即係放下心頭大石，成個人輕鬆咗，開心咗，多嘢講咗。咁跟住啲人就問佢：咦，做咩啊？你咁開心嘅？你做完曬啲嘢？佢唔係啊，係我尋日頂唔順條，其實嗰日頂唔順條啦，我飛咗佢啦，唔知又唔聽佢電話。跟住直頭即係點啊 ？block 咗佢 ，block 咧 ，block 佢 ，block 咗佢電話唔俾佢響，好笑啊！即係因為佢話佢太煩。 所以其實我覺得女仔太嗲都唔係一件好事。嗰套戲都係咁講到最後，阿黃曉明都係揀咗阿周迅，都冇揀到個台妹。 正常都揀周迅嘅。 其實我覺得樣嘢咧，即係我覺得點啊？唔好偏執。 庖丁解牛有冇讀過？ 或言響言，我哋嘅呢 句。係啊，即係要順住呢個自然嘅中道去行，你最緊要自然，同埋即係我覺得凡事太盡咧，緣分勢必早盡。 唔好即係點啊？執埋一邊，即係太一係就太強，一係就太弱，一係就成日扮弱者。我覺得有時即係 depends on 嗰個環境。 但 係 唔係喎？嗱，你講翻我嗰個 case 啊，咁我唔係對住個個都嗲啊嘛，我就係對住男朋友嗲啫嘛。咁但係個男朋友又會覺得屌你老尾貨不對版喎，咁點啊？退翻點算？ 我覺得你嗲，唔係你嗲嗰個 frequency 溝淡啲係啦，咁樣溝淡啲，可能你嗰個 同埋咧，我記得嗰套戲裏邊個台妹成日都喊嘅，你覺得你覺得女人喊係你哋會好驚啊，好不知所措啊，定還是你覺得好討厭啊？定還是點啊？ 我係死穴嚟。 你覺得係死穴，即係你覺得個女人一喊你，你係死穴。 佢一喊你就咩都得咁樣。 係啊。 即刻死咗。 唔會喊。 你想點啊？你話我聽啦，你唔好喊啦嗰啲啊，定還是？ 即係你收聲。 淨係咩啊？隨著呢個年齡增長，你會咩咧？麻木啲咧？定係分唔同段數嘅喊啊？哭泣、忍泣、大喊、 豪哭， 係啦，豪哭，一哭二鬧三上吊，你怕邊樣？ 唔係冇停止嗰個發奮鬥。 咁已經停咗咧，佢已經即刻投降，咩都得。 但你會你係會即係佢俾咩你佢要咩你都俾佢噶啦係嘛？定還是係你會即係嘗試 calm down 咗佢先定會點咧 ？calm down 佢先。 嗯，但係如果你冇辦法 calm down 佢咧？ 冇可能冇辦法 calm down， 佢都攰噶嘛。 即係其實你所謂 calm down 就有喊到攰，喊到失聲啫嘛。 等喊一晚先。 你咧？如果六月你如果見到女仔喊咁，你會點？如果係你整喊佢？ 我整喊佢又唔同喎，如果唔係我整喊佢咧， 有鳩佢喊。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啲時間咧，應該俾佢自己靜下。 係啦。 就等佢喊到某一段時間咧，啲細路仔都係噶，一理佢越理越喊喎。 係啊係啊，啱啱。 喊喊下咧，唔知點解係我錯喎。 明明本身唔關你事，你個人撩佢兩下就你錯。 係啦，所以呢啲嘢都係。 啊！呢啲經驗之談啊！ 但係咧，我覺得，即係我覺得，as一個女人咧，我覺得唔好，即係一樣武器咧，或者一啲招數唔好成日使出嚟。 係啱。 用得多咧係唔 work 嘅。 因為嗱，我 即係打得啲靚仔多，靚仔同銀皮。 喂，調翻轉講啊！你講女人喊啊嘛，即係我喺嗰度，我試過男人喊， 我見過， 我嗰陣時咧有個有我記得好似十幾歲，咁有個男仔追我，咁個男仔差唔多大我一個隊嘅，佢唔知嗰陣時差唔多三十歲嘅佢嗰陣時，我嗰陣時十我諗住十六七歲咁陣間，佢三十歲。 咁咪戀童癖啊？ 有啊有啲。 咁我十六歲都唔係童嚟嘅，應該都係啊。咁 對於佢嚟講。 嗰陣時，咁跟住佢咁佢嗰陣時就追我啦，咁我當然就唔受溝啦。咁跟住咧佢。就都對我幾好嘅，我譬如我嗰陣時我翻緊某一間酒樓嘅part time 咁樣啦，咁佢就做水吧，就訂生果果盤嗰啲，咁佢知我中意食蜜瓜咧，佢就每一日我總之我翻工嗰日，佢就特登嗌個蜜瓜翻嚟，成個蜜瓜切到成個果盤雕曬花咁樣樣，雕龍穿鳳咁樣樣，然之後就擺我面前你食啦咁樣樣。 哇！搞咁大壇嘢。 每一日。 食啊！ 總之每一日 你唔問我我個 cinnamon 咧， 總之我每一日翻工咧，咁我打開個雪櫃咧，我就見到有個好靚好精。味嘅蜜瓜果盤喺度啦，咁跟住佢 呢個咪佢專業嚟㗎？ 佢專業嚟㗎，佢做水吧，佢專門。 但你唔驚啊？第日溝佢，你之後將你挑到好似個蜜瓜， 所以我就溝咯。 但係咧， 挑蜜瓜， 好撚恐怖啊！ 咁啊，咁跟住咧，但係試過咧，咁一路佢都譬如約我單獨出去啊，成日啲咁，我都冇理佢啦。咁有一晚咧，佢就話想見我，冇理佢。跟住後屘咧，佢就打嚟就三點幾打嚟就喊啦，我瞓到懵懵鬆鬆，佢打嚟喊到好撚淒涼。咁跟住咧，撲街！我真係第一次，我咁大個女第一次見嗰個男，即係有男人喊，係因為我咪好驚，咁我就出去又即係我安慰咗好耐，我冇出去，但係我就安慰喺個電話度都安慰咗佢差唔多成兩個鐘頭，我真係氹到佢咩，我咁我先瞓。但係其實我唔中意佢，我 你媽唔知啊？ 我媽唔知，我哋嗰陣時我哋嗰陣時自己有間房。咁跟住好啦，佢見啲招 work 咧。 但係佢講啲咩一路喊住講啲。 我真係好中意你㗎。 呢啲係歹徒嚟㗎。 咁跟住。 其實佢另外一個咧，就 真係想挑到你條四兩半咁樣 我真係好中意條蝦條 啊！咁跟住後來咧，佢試過一次見到我真係理佢，因為平時佢打嚟我唔理佢，講兩句我收佢線。佢見我嗰次咧，真係同佢差唔多傾咗成兩個鐘。咁跟住咧，佢之後間唔時佢又係咁用呢招啦。咁用咗我諗大概去到第三次到啦，我就覺得佢好撚煩。 係啊。 佢再打電話嚟喊，我話你喊飽先啦，我已經收佢線。即係我覺得係無論係男人。 啲男人冇智慧。 唔知道，但係佢開頭講咗 嗰 句， 可能 因為佢第一次見到我喊，我第一次溝女 嘅， 你用喊嚟溝女喎。 即係我意思係其實，如就算你話男人好女人好啦，你就算嗰個女人成日都喊，可能對個男仔嚟講都係，即係你第一下喊，佢可能覺得哎呀死啦點算啊！但係你喊多兩轉，其實可能都係覺得哎呀好撚煩啊咁樣。我覺得絕招真係收埋佢，即係非到必要時候都唔好攞出嚟用。 同埋我覺得如果平時唔喊咧，即係好似我喺屋企咁啦，有時我好少喺細蚊仔面前喊。有一次咧，真係好鬼激氣啊！我真係忍唔住，我一喊咧，哇！全場靜曬，跟住個個真係好乖咁執曬啲台啦，執曬台啲，因為我好興嗰日，哇！大佬煮埋俾你班友仔食，仲喺度咁樣，跟住我嗰次覺得真係好興，跟住忍唔住咧，好嬲咁嚇喊啦，跟住。但係我係好多年都冇喺佢哋面前喊過。 我老母都好少喊。 跟住咧， 老母喊我驚。 跟住咧，我僆仔一見到我喊咧，哇！個個即刻靜曬。 所以咧，絕招啲嘢咧，即係等到絕地先嚟用嘅。咁啊，唔知啦，我唔知道，我可能我都唔係一個好嗲嘅人咧，我都唔係好知點講咧。 其實即係我覺得應該嗲開嗰啲人咧，就應該要 要冇咁嗲， 反省一下，即係改一改。 但其實我使唔使嗲啲咧？ 我覺得你溝翻勻啲咯， 掟翻勻啲啊，係咯，咁啊， 即係唔好太極端，如果唔係個人真會覺得，咦，貨不對版 喎。好啦，咁其實咧，我哋而家係呢一個團年嘅， 係啊， 係啊，我哋就約咗喺阿六月屋企咧就團年嘅，咁啊，祝大家新年快樂啦！我哋都唔知道上嘅時候係初幾啦，咁啊，係啦，祝大家新一年就行羊年係嘛？ 羊年 就羊年行好運啦！ 個個都吐氣揚眉。 吐氣揚眉好。 係啊，好啦，拜拜。 拜拜。